希望画像可以鲜艳的服装，每个人为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说谎，动机也只有一种，你只能求助欲望。发发的发的发发的发发发的发发，越过人心的挣扎，甚至都可以不被弄脏。我们可以也遗忘酝酿的冰雪，也值得留下被遗忘的天窗，只有一块堆积于冰上。我听见脚步声音飘的软皮鞋跟他推开门，外部荒冷，没有人也证明他自己停在修缮的名称。开始飞腾，在曙光绽放，眼里的希望，我平衡着最后一个颠沛的志向，微笑微笑，这一次是安静的时辰，毕竟这太不是。 如果写的是我喜欢的太高的乐章，他的中间间在消失的我会停下来。 就是这样一首非常神奇归怪的这种气氛，营造了这种非常好像有一点点什么事情在急速的拉开序幕，然后福尔摩斯日记当中隐藏着什么线索，想要去寻找凶杀案真相的这一种气氛。节目时间，看看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。这一首歌来自蛋宝和韦礼安，这首歌也是在之前他们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了，而蛋宝也是非常有名的 rapper。 那听到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随心听，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好的心情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这一首来自韦礼安和蛋宝的《迷路》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